235集，我踏凌霄。 大恒士兵也在听着圣上的话，他们抬头看着西夏城墙上的敌对士兵们，看着他们脸上的脏污甚至还没擦去，他们脚底下的城墙破破烂烂的，仿若一撞就会坍塌。显然一夜的时间过去，他们只匆匆架起了城墙，和大恒根本没得比。西夏士兵明知道不该听大恒皇帝的话，应该反驳，但他们却沉默着，把这一句句话都听在了心里。 来人！ 后方的士兵将车辆推出，手刚一松开，堆放的臃肿的车立刻翘了起来，车上的东西滑落在地。士兵将层层布袋一一解开，里面全是满意的粮食和草药。 投降者救，不投降者杀。 大军震动，数万人一起吼着，高昂的声音让地面和城墙都在颤抖。整个城池中的西夏人听到这一声冲破云霄的喊话，他们忍着身上的疼痛，三三两两地与同伴面面相觑。墙角废墟上，许多人还在痛不欲生地呻吟，他们的生命在快速地流失，血液染红了地面。更多的人则是被掩埋在了残垣断壁之下，在绝望地等待着死亡。灰暗的城墙内，处处都是这样孤独无助的场景。没有人管他们，没有人救他们，药材和粮食就是士兵的命。哐当一声，不知是谁手中的武器掉落在了地上，这一声响动好像惊醒了整座城池，接二连三的铁器丢落声接连响起。顾元白带着大军看着西夏的城门在他们面前缓缓打开，他呼出一口浊气，看着那些忐忑不安的西夏人，转身同诸位将领言简意赅道： 救人。 大批的人马冲入到了西夏城池内，在西夏人戒备惶恐的目光中，将躺在地上痛苦呻吟的人抬起到军医面前。废墟被一样样抬起清理，偶尔见到伤得不重的人，大恒士兵便直接将腰间布囊扯下，交与其用药草止血，处处条理分明，不急不缓。顾元白骑在千里马之上，转过头看着人群之中的李昂义。 放了他。 李昂义被推出人群，站到了大恒军队的面前。顾元白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说道： 天灾无情，他也没有饶过我。去看看你城中的景象，与我城中有何不一样？我大恒绝不趁人之危，我放你走，我要让你看看究竟是谁在亡你。你救不了的兵我救，你护不了的人。 顾元白俯身，黑眸悠悠直视李昂义： 我来护。 顾元白直起身，铿锵有力道： 你信天命，而我踏凌霄。 顾元白的目的从来不单单是为了赢西夏一场战争，他一是要用一场大胜来震慑地方，实施回国后的一系列变法，二是要借机入兵西夏，把这个正处于疲弱时期又有诸多好东西的国家收为己有。名声、民心，顾元白很贪心，他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想要，用某种众望所归的方式减轻大恒国内的军需压力，并且可以去镇压地震给他带来的负面影响。至于放了李昂义，顾元白眯着眼看着李昂义独自离开的背影，他撑起弓箭，利箭对准了李昂义，目光撑满，又面色平静地放下。顾元白还要拿西夏皇帝的死亡做一个幌子，李昂义还有一点用，大恒仁厚的帝王可以多给他一日活命的时间。待李昂义死的时候，他会派人亲自去告知，相比虚妄的天命，他输给的是为这一日、为这一场战争已经准备良久的顾元白。 天命哪有这么看得起你？看得起你的是顾元白。 两个月后，西夏会宁城太守府， 丁燕从厚重冬衣中抬起头，轻敲了太守府的门。太守韩问已经备好酒席在等着他。丁燕脱下披风和大衣交于小厮，外人悄声退下，屋中只留下他们二人。韩太守举杯与丁燕示意，感叹道： 子言兄，你之前说的话是对的，还好我听了你的话，提前避了城。离边界近的那些城池都已经被大横人攻破了。 化名刘贤的丁燕微微一笑，也举杯与他同饮。 是韩兄你相信于我。 说完，他似乎想起了那些不被人信任的日子，沉重地叹了口气。 唉。 韩问出口安抚了他几句，丁燕摇了摇头，不想再谈。 国破家亡就在眼前，兴庆府却还在花天酒地，诸事不管。 兴庆府乃西夏的王城，此刻王城的主人便是先帝最小的一个儿子的母亲，旁人称其为小王夫人。韩太守闻言不由神色一暗。 陛下死讯传来不到半月，他们竟然已将王城折腾到了这般模样。 韩兄，你一直待在惠宁城闭门不出，自然不知外头的情况。兴庆府说是花天酒地，实则不过是自欺欺人。大恒皇帝太得人心，听说不少边界被攻放的城池之中，有的都是太守县令自己打开了城门。照这样下去，大恒的军队早晚会打到惠宁城来。 他要打便打，陛下对我有恩，我死了也要守住惠宁城。惠宁城易守难攻，给他五个月他都攻不下来。 确实太难攻了。您还不知道吗？陛下御驾亲征，大雪连绵20日，挡住他的去路。待到好不容易艳阳高照，陛下派兵往大恒处进攻，却又逢地龙翻身。大难之后，大恒人抓住了陛下。然大恒皇帝仁慈，觉得此举乃趁人之危，着实不易，便命人放了陛下。谁想到在放了陛下的第二日，陛下反倒被我朝武将郑哲佩以箭矢杀害。 我怎能不知道？大恒有一名常语言的文人，写文章嘲讽陛下犯了天罚，又是大雪又是地龙，全都降罪于我陛下。那文章都已从大恒传到了西夏，我看了当真是怒火中烧，当真是一派胡言。子言兄，你说说，这是不是欲加之罪？ 丁燕沉默了，韩太守一愣。 子言兄， 韩兄，若是我没记错，你曾同武将郑泽佩一同因为劝诫先帝进香一事而被关押在大牢之中过。 是， 我从兴庆府回城时，郑将军府中正被抄家斩首，其大儿子郑文才声名远扬，原本对陛下很是崇敬，感恩陛下除清众人污名，又进了国乡一事，还写了多番文章来称颂陛下恩德和远见。但他被斩首那日却面目狰狞，咆哮到他有眼无珠，说 什么？ 说在西夏贩毒香，让先帝及众多臣民深陷毒香之瘾的人正是当今陛下。 不可能。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